还了了我私奔年，心哪休家邦，到日尽气运衰四方啊，扰攘啊，横草啊草，转国阵居若我城墙，外有我那黄金的兵马在过去闯荡啊，众志啊后分那乡土他们过把一方，怎奈我徐州城兵为敌光啊，怕的是那曹操他记恨前仇，新人马那是奸民守在阳。